说我是你的骄傲。这世界有太多美好，缺少了你贴心的唠叨。风雨之中，每次我撑不住的时候，你说的话都成为我心里的依靠。你对我的好，现在我都知道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了。这些年东奔西走，给你的关心太少，可你只有看到我好才放心的了。 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

在等候，孤独地流浪，明天又会怎么样？多少我的无奈在前方，走在漆黑的空间，光明只是个起点。也许不会太长久，真实还是温暖的时候，美好的时光仿佛总是太短暂，你有你的未来与梦想，走在漆黑的空间，光明只是个起点。为何当我背上一切后悔的烦忧，只可看到你的泪在流，

莫清算旧账，不用再难堪求我原谅，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为神令我心伤。为何动火愿不记旧账，本是信真我好愿望，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打在我的脸上。劈刻一声面珠火辣辣，烧得心中情火更旺，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，可闻良心无非非想，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他表示你的立场。 手间 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 就